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02面第一行，从第二句看起，一表十波罗蜜，能摧十种烦恼，成十种真如，辨真实体。这一句里面内容非常之多，有十波罗蜜，有十种烦恼，有十种真如，有实体，这个都是金刚术所表法的啊，密宗常用啊，在一切法师当中呢，都不离开金刚术，一定要懂得金刚术它代表的真实意义，它就会起作用。如果不了解它的真实意义，只有形象，这就变成迷信了。这是学佛不能够不知道的。佛法里面我们一般所谓道具，道具都是表法，代表一个道理，代表一桩事实真相。你了解之后，你就在这个里面得真实受用啊。那么这都是学佛必须修的功课啊，它几乎全部都代表了啊。所以密宗金刚术用的非常普遍，我们就明白了啊，十度必须要修的。通常大乘法里面只讲六度，六度就是这个十条里面前面的六条。华严经讲十，华严用十代表圆满啊，所以样样都讲十，十不是数目字。是代表大圆满的啊，是这个意思。那么六度后面又加上了四个，这就变成十个了啊。这是方便愿力智啊，加上四个我们都会学到。那么这四个都是般若智慧的起作用啊。通常讲六度呢，般若有体有相有用全包括在里头了。那么讲十波罗蜜呢，就是把般若波罗蜜再把它分开啊，般若单讲体，后面四个是它起用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智慧要怎样去运用啊，说了四条，说得很详细啊，所以这才是圆满的教学啊。十度每一度啊都有三种，我们学到第三忍辱波罗蜜啊。前面第一个布施，布施就是教我们放下啊。放下什么呢？总的来说，放下欲望，放下我见啊，放下欲望是第一个第一步啊。人放下欲望，头脑就清醒了，就能够觉悟过来。欲望放不下了，就迷糊颠倒， 啊，他在迷的状态，所以头一个要你觉悟。啊，真正觉悟之后呢，要把身见放下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身不是我。啊，身是什么？身是我所有的，就像衣服一样，衣服不是我，是我所有的，因为我不生不灭，我是永恒的。这个身体有生灭，所以它不是真的。啊，所以确实有一些哲学家，西方哲学家，他们很聪明，他们知道身不是我，那什么是我的？他们认为能够思维的，能够想象的，这是我啊，我思故我在呀。啊，这个物质的身体不会思维，能够思维的我寄托在这个肉体上啊，好像我们的衣服不会思维，我们头脑会思维，可是衣服穿在我们身上啊，千万不要产生误会，把衣服当成我，那就没了啊。这个放下物欲啊，就这个意思，让你清醒过来，清醒过来告诉你身体不是我啊。佛法的难就难在这个地方，你只要执着这个身是我，这个大乘经教你决定不能起入啊，你有障碍，这个障碍就是我执啊，无我，你就能领悟啊，你能够体会呀啊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上，你看前半部，佛教给我们破四相：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。众生是空间。受者是时间，时空都不存在，都是假的啊！这些事情现代科学家知道了，也证实了啊。那么佛说这个话3000年前说的啊，近代的30年量子力学家才发现，才证实啊，佛说的不是假的。这些东西认识了，那你智慧就生起来了，不会生烦恼啊。你生智慧不生烦恼，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，烦恼不行。烦恼是属于知识，知识是有局限性的，而且有后遗症啊，智慧没有啊。学佛法求智慧，智慧在哪里？智慧是我们自己本来有的。你看，只要把自己真正的做自己啊，禅宗里面常说“父母未生前，本来面目”啊，只要把本来面目找回来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啊，大乘教里面称为明心见性啊，把真心、把本性找回来啊。佛法里面讲真心，我们中国老祖宗讲本性啊，本心本善，这一句话以后编在三字经里头，教小朋友头一句，人之初性本善，那个本善就是大乘佛法里面讲的真心，是一个意思啊。本善那就是你本来是圣人啊，大圣大贤的 你本来是啊。啊，那真心呢？真心叫佛啊。所以佛教人头一句话，就是叫你，你要承认，你要肯定，本来是佛。这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要承认了。啊，那换一句话说，佛本性啊，本善，那是真我。那现在真我迷了。弥勒出现一个假我啊，一般人认为我们能够思想思维的只是我，这还是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这个东西方都说他做灵魂啊，他灵不灵？他不灵。他要灵，他能做糊涂事吗？他要灵，他会到六道里去做诸生，去变魔鬼变地狱吗？不可能的，这不能啊，所以实际上他是迷而不觉啊，他真的他是不生不灭的，他就是糊涂了，迷了。如果他觉悟呢，觉悟在佛法就不叫他做灵魂了，叫他做灵性。灵性跟灵魂是一桩事情，一个是觉悟的状态，一个是迷惑的状态啊，这是真正的自己。认灵魂做自己，比认肉体做自己啊，那高明多了。啊，肉体的局限太小了，灵魂局限在六道，他出不了六道。如果灵性呢，灵性拘束就没有了，没有拘束了，那他的活动空间是变化皆虚空间。啊，那就太大太大了，这真正自己啊！啊，中国传统的学术、大乘佛法没有别的，把自己找回来啊，这是他教学真正的目的啊。那对于我们现前的生活、工作。啊，对于这个世界啊，我们的族群，我们的国家，我们这个地球，好处太多了。这个好处都是副作用，都真心的副作用啊。那它正规作用，它不断向上提升啊，境界向上提升。那么这三种，这十种啊，等于说十个科目都要认真去学习啊。头一个学布施啊，布施放下。为什么放下？它是障碍，你要不放下它啊，你就永远不会觉悟啊。必须要把这个放下啊。但是他放下的时候，他有个果报非常殊胜，就是财布施啊，你能把财放下，放下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？财越来越多啊，多了怎么办？多了更是，决定不要留。你守住这个原则啊，你就多做好事。你现在能布施，你布施了50年、60年，到那个时候的财富，你能够帮助全世界。为什么？太多了。越施越多啊，越多越施，到以后你能够救国家，能够救全世界的。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啊，发布施得聪明智慧，无为布施得健康长寿啊。你能学这三样，你会得到的果报就是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大家都要啊，没有一个人不要啊。啊，我们在外国，不同宗教、不同族群，问他这三样要不要，都要，没有一样不要。那这真能要得到吗？真能。 这一点不假啊。佛告诉你，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，你就能得到啊。现前世间大富大贵之人，他的富贵从哪来的？过去生中修的，这一生得的果报啊。啊，前几年我到北京去访问的时候，黄念祖老居士的学生来看我，告诉我一句话，他说老师在世的时候曾经提到净空法师，他说净空法师如果要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来世的福报了不得了不得了。为什么？我修一辈子布施啊，啊，我就是财发无畏三种布施啊，全心全力才做，那来世的福报当然大，我自己很知道清楚啊。但是我不愿意想这个福报，一想福就糊涂了，就迷惑颠倒了，还是到极乐世界去做佛重要。啊，那这三种布施是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我就干了60年，真有效果。啊，确实不可思议，证明了老师教的没错，佛在经上讲的不错，只要你真干，你就有收获。啊，所以这是要叫你放下，不是叫你熬药一本万利啊，你这个越施越多是不是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叫你放下。啊，来的再多，要施的再多，这就对了，决定不要去贪念。啊，不要把它留住啊！所以财务叫通货。你看我中国老祖宗有智慧啊，通了流通啊，像水一样，这你去了那就进来了。你把它堵死了，你的财富到此为止，后头就没有了。你要让它越来越多啊，去得多，来得多，肯定。啊，第二个呢是持戒。啊，持戒是守规矩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。啊，成就自己的德行，一定遵守祖宗圣贤人的教诲。啊，特别是在大乘。啊，大乘的成就是戒定慧啊，戒是手段啊，因戒得定啊，啊，定是枢纽，因定开慧，智慧开了，智慧是目的啊，所以戒定都是开智慧必须要的条件啊，没有这个条件，你智慧开不了啊。戒是帮助你得定啊，所以也说了三种啊。今天呢，我们学的第三，忍辱。忍能成就，不能忍就不会成就啊。不施持戒是修福修慧，富贵能保持要靠忍辱啊！如果一个脾气发了，定慧就没有了，叫火烧功德林啊！功德不容易啊！啊，功德没有了，有福德啊！福德发脾气没有关系，他还有，还是福报这点是有啊！功德没有了，就定慧没有。 啊，福报出不了六道，定慧可以超越六道轮回，啊，这个效果完全不相同。啊，那么忍辱，佛给我们讲的也有三种，第一种冤害。冤家债主啊，对我们的伤害要能忍，不能报复啊，是乃冤害人呐、啊。为若遇怨憎毒害，安然忍耐，无反报心。这个很重要啊！这些冤亲债主也不是偶然的，过去生中结的这个缘，还有过去的过去世，无量劫来生生世世惹的麻烦嘛！啊，今天人家这样对我是应该的，应该要承受啊。不能有怨恨心啊！啊，他回报我，侮辱我，陷害我，障碍我，啊，乃至于杀害我，都要感恩。为什么？过去生中我不是这样态度对待他，他不可能对待我。他为什么不对待别人？因果通三世啊！如果你要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我们深受其害了，不但没有怨恨的心，有感恩的心，我这个账呢，哎，一笔消了，这个很快乐啊！啊，学佛的人都知道自己业障重啊，这些都是替我们消业障的。啊，他发的是真的是嗔恨心呐、啊。啊，但是这个心不善呢，他将来有因果报应啊。啊，我们清楚啊。啊，我们没有怨恨，没有报复。不但感恩，而且我们天天修行给他回向。为什么呢？他将来会到卧道，到卧道里头受的苦轻一点。啊，我们还是有善心善意报答他。啊，不希望他受很多很多痛苦。啊，但是业因果报谁都逃不了。这是定律。啊，那么我们自己的业障就这样消掉的。如果别人以恶毒来对待你，你还有怨恨心，麻烦了。你这个劫没法解。啊，没化解成来生的时候遇到你又报复他，再过生又来报，生生世世冤冤相报没完没了。要知道双方都痛苦，何必呢？明了之后呢，一笔勾销了，以后是好朋友了，以后不是冤家是亲家了。啊，对学佛的好处就是把冤家变成亲家。啊，决定没有冤家对头。啊，不管他是什么态度对我，有意无意的，啊，是真的还是冤枉的都没关系。啊，总之一笔勾销。啊，天天用感恩的心。啊，要反省。他对付我，是回报我。啊，我听到了。反省自己有没有这过失，如果有，谢谢他提醒我改过自新；如果没有，他误会了，他错这个错听了别人的闲话误会了，产生误会啊，那就消我过去世的业障了，好事情不是坏事情，所以一定要感恩心，决定不可以报复。 这个不能不懂啊，这是人事的。第二个呢是环境的，安受苦人啊，这环境，环境里面有逆境，你遇到了水灾、火灾，这个道障就是战争，叫道病劫，就人祸啊，天灾人祸，众苦所逼，天然忍受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众生共业，我有一份，我要没有这一份的话，我不受这个灾难，不受这个苦啊！有这种灾难，我们遇到了啊，你们这边年轻人没遇到，过去中国跟日本的八年抗战，那就是道长啊，那个日子难过啊，天天逃难，我们在前面逃，后面日本人在后面追啊，距离近的时候，炮声、机关枪声音都听得清清楚楚啊，逃难的时候往大后方逃，你在路上看到的时候，士兵死在路上的啊，战马啊，有日本人有中国人，你看那种凄惨啊，村庄被毁掉被烧掉啊，那个八年日子很痛苦啊啊，那战争要不要报复呢？最好不要报复，希望永久大家和平啊，战争也是双方都痛苦啊啊，日本人跟中国打了八年最后投降，他怎么不哭啊啊，我这一次这是第一次到日本去讲解啊，日本过去去过六次，这第七次啊，这一次是接受他前首相鸠山首相的邀请啊，还有日本佛教会的邀请啊，单单首相邀请我不敢去啊，一定要他们的佛教会同意啊，果然佛教会邀请书也来了，而且非常诚恳欢迎，还希望我到日本去常住啊，他们的会长也是老朋友啊，过去我们很多次见面，今年也83了，小我两岁啊，所以这个是环境带来的灾难，天灾人祸要忍呐啊，知道灾难怎么来的啊，这是佛在经典里面讲的很清楚啊啊，共业什么业造成的啊，水灾贪婪造成的，如果这个社会上大家贪得这个贪心都很重，就感应的水灾啊，尘秽感应的是火灾，火山爆发，地球上温度上升都是有尘秽，就发脾气啊，愚痴所感的是风灾啊，傲慢所感应的是地震啊，怀疑那更麻烦了，现在人疑心太重了，自己对自己都不相信啊，我们去调查调查，问一问哪个你有没有自信心，他很老实地回答你说没有自信心 啊，自己对自己都不相信了，他能信别人吗？对父母不相信，夫妻不相信，父子不相信，在社会上没有一个相信的人。你说这个活得多痛苦啊！这个应对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应对是对自己来说，我们身体免疫的能力没有了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很容易接受病菌的传染，也没自信心。啊，对我们居住环境来讲呢，这大地松了，啊，大地松了，不坚固了，就容易沉到下面去。山呢，山松了，就容易倒下来，感应这个灾难。所以，你要是完全明了，这山河大地，种种灾难，它不是自然的，是人为的。啊，自然是最美好的，自然是最坚牢的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啊，这佛不在经上给我们这样分析，我们确实不知道。佛这么一讲，我们细心去揣摩，细心去观察，哎，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那如何能化解这些灾难呢？行，端正心念，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话我们没想到美国人说出来的。啊，去年八月有几个科学家在悉尼开会。啊，两天会议讨论两个问题。头一天是讨论最近科学的发现，啊，我们钟茂生居士参加这会，我们派了八个人参加，啊，这个报告回来提供给我看，我看了报告我很欢喜，啊，科学家在最近的发现跟大乘佛经上讲的是一致的，真难得。啊，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。要照这个进度来发展，我相信20年到30年之后，佛教不是宗教了，佛教是什么？高等科学。啊，佛所说的今天科学全部可以证明，一点都不假了。方东美先生当年介绍给我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哲学。今天我们发现，佛经的科学是世界上最高的科学。不是迷信的，它真能解决问题。第二天所讨论的，就是怎样应对明年2012玛雅灾难预言的问题。啊，美国人布莱登他讲了三句话。啊，他说明年银河对齐，这是真的，这是天象。啊，也就是银河的中心，这个黑洞，太阳、地球排成一条直线。啊，应该是几万年才有一次，就被我们碰上了。啊，科学家对这个事情呢，有两个不同的看法，大概是一半一半。一半人认为明年会有大灾难，另外一半人认为影响是有，不至于很大的灾难。啊，而布莱登讲得很好，希望地球上人类能够觉悟。啊，从现在起，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灾难 可以化解，地球会走向更好的未来。这跟佛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啊。那根本这个道理就是境随心转，这个道理非常非常之深。为什么外面境界会跟着心转？我们的身体也是跟着心转啊，心理健康，身体一定健康。心理有问题，有这些贪嗔痴慢疑，你身体决定不健康，用什么补品都没有，都收不到效果。啊，身体是心理最贴近的一层啊，感应是最快的啊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人得病的时候需不需要治疗？需不需要？只要你心理完全恢复到健康，身体的病自然会好啊。实际上中医懂得这个道理啊，人生病靠医药来治疗，医药的效果只有三分，心理占七分啊。所以老的中医大夫没有不劝人端正心念啊，心念一端正，哦，真是药到病除啊。所以药物是补足，这个我们不能不懂啊。这是第二种啊，应当要忍的啊，一切都要忍受啊。我们老祖宗告诉我们，行有不得的，反求诸己。这个道理深啊！啊，所有一切问题都不在外面，都在自己内心。啊，找外面发生问题的因，从内心去找；找解决这一些问题的方法，也从内心去找。啊，不向外面寻找啊！那么今天的科学，它不是从内心找，是从外面找。从外面找的，我们现在科学也有三百多年了。演变到今天的时候，科学也走向了顶峰了。啊，再没法子提往向上提升。啊，再向上提升，那就属于心理了，不是物理了。啊，心理能解决问题，物理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在今天科学遭遇到最大的困难。啊，因为佛法讲，先有精神，后有物质。这物质从哪里？物质从念头来。佛说了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物质是从心想生的，所以心想能改变物质，物质不能改变心想啊。那么这是佛三千年说的话啊。这三十几年前，德国的科学家普朗克啊，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，一生研究原子、量子力学啊，他发现了，在他的论文报告里面说，根据他一生的研究，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它物质是什么呢？物质是意念的累积产生的幻象。那这跟佛讲的完全相同啊。那可是意念从哪里来的呢？他说无中生有。这个话我们听了会懂啊，无中怎么会生有？ 啊，这个问题他们没解决，这佛法有，佛是从自信生的，自信确实是佛，因为自信没有现象啊，科学跟哲学都没办法啊，自信不是物质，也不是精神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所以科学跟哲学的人，他要有对象才能研究，他没有对象的啊，所以称为无中生有啊，也很难得了，他说出这句话了啊，他为什么见不到这个真相呢？因为他有分别，有执着，他有起心动念啊。那这个大乘经上佛讲的很清楚，你用思维思考的这个心，这是第六意识，你用这个心，这个心的能力非常非常大，对外呢能圆到虚空法界，对内能圆到阿赖耶，这是他的极限，他就见不到真心。换一句话说，是阿赖耶变现的东西，第六意识都能圆得到。你看，这佛说的，现在科学家做到了。啊，他真的发现到阿赖耶的三细相，像普朗克这些人，啊，他发现物质，啊，是今生累积的现象。啊，阿赖耶的三细相，第一个是业相，业相是波动，它动了，波动一下，这是自然现象，从自然现象产生了念头。啊，佛法里面叫转向，科学家讲信息啊，他讲信息场，那信息场是什么？信息场就是阿赖耶的见分，阿赖耶的转向，现在科学叫信息场啊，从信息场里面产生物质现象啊，但他速度太快了，快到什么程度？弥勒菩萨说不出来，科学家说极快速的程度，他数字都说不出来啊。弥勒菩萨数字一秒钟啊，他这个频率波动现象多少次呢？1600兆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这个波动的速度啊是1600兆分之1秒，这是他一次的波动，一秒钟他波动的是1600兆啊，这科学家没说出来，佛经上有这样快速的波动，那个一念啊，那叫一念，我们无法想象，这一念当中呢，阿赖耶的业相、转向境界相同时完成啊，确实有次第，但是你没有办法看到它先后啊，它真的是有次第啊。那么佛在经上说，谁知道谁看到呢？八地菩萨，我们这个后面会讲到十地啊，八地菩萨的定功，他看到这个现象，你说那个心多定啊，多静啊，这样微细的东西他看到了啊。八地、九地、十地、等觉、妙觉，这五个位次上都看见啊。所以佛菩萨就是高级菩萨所看到的，今天科学家用科学、用数学、用科学的理论技术发现到看到啊，不出释迦牟尼佛预料之外啊，你只能看到这里，再往深处你不行了，再往深处怎么样呢？为正放之，你把这个放下你就看到了啊， 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你马上就看到了。所以科学家把这个意念的时候一明了清楚之后，念头一放下，他就成佛了。这个看到就叫成佛了。所以你本来是佛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科学家是众生，他也是佛啊。所以这个呢，叫这第三个地察法人啊，你了解这一切法的真相，你都要有忍辱的功夫啊。你要不能忍，你就不是科学家了。说啊，他在实验室里头很辛苦啊，日夜不休息，他又不能忍，他做不出来啊。啊，那佛法里面持戒要忍，修定要忍啊，智慧才能现前，没有人不能成就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地察法人为地神诸法，其性虚幻而本无生灭，安然认可。这个第三种人专门用现在的话是做学问啊，做学问没有耐心，你怎么能成就？如果我们遵从老祖宗的方法，一门深入，十年专修啊，十年专攻一门啊，目的在哪呢？目的求大彻大悟。大彻大悟是智慧，从哪呢？从定来的。你没有定，怎么会有智慧？定从哪里来？定有一定的方法，古圣先贤走过的路，他们提供我们的经验方法啊，你依照这种方法去做，你就会得定啊，你就能开智慧啊。中国老祖宗教给我们求学五桩事情：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后头还有读行啊。如果没有行，后面那个读行呢，就是佛法讲的行证啊。从博学到明辨，完全是解门。佛家讲信解行证，完全是解门啊。但是佛前面有信啊，清凉判华严，信解行证啊，如在解讲的详细。你看，博学、审问、慎思、明辨，都是解。啊，那能不能成圣成贤呢？关键在信。所以华严跟大智度论上说，信为道源功德母啊，能生一切诸善根啊。我们去研究，但是前面打个问号，怀疑，对他并不相信。这是什么？这是科学。今天科学跟中国圣贤学问不同的地方就在此地。啊，中国古人对圣贤人完全不尊敬，所以他信去做了。啊，现在人没有信心。啊，总是对你要打个问题，我要来把它证明，然后我再相信。啊，不能用这些科学方法证明到，我不相信。所以他前面第一个概念他是怀疑。 啊，如跟佛如是道，都是把心摆在第一，头一个就是心，没有条件的。你要真心，你将来成就多大小，完全在你信心的成分。你有十分的诚信，你就有十分的收获；你有百分的诚信呢，你就有一百分的收获。你打个问号在前面的时候，你没有收获。你所学的什么都是常识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全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今天世界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原因在此地，我们晓得。啊，但是学科学的人他不相信。啊，所以我确实有意思，找这个英国麦达维教授，好好的坐下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。啊，你说第一个是打个问号好，还是信心好？啊，当然他们怀疑，你不了解他，你就信他。如果他是错误的，那你不永远走错路了？啊，这个疑问也很合乎逻辑。啊，但是我们凭什么信他？他已经做了几千年了，没出问题啊。几千年可能不止啊，因为中国有文字记载才4500年呢。啊，难道4500年之前文字没有发明，那些人就没做吗？那些人就没智慧吗？我们这样想也不合乎逻辑。印度婆罗门教，他们传说有13000年历史。啊，他们有文字记载，他不重视历史，世代相传，我们相信他。啊，我们中国这些古圣先贤会比他们差吗？如果比他们差，中国在佛教没有到中国来之前，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已经那样辉煌灿烂了，那不是一朝一夕成就的。我相信那是10000年的累积。啊，换句话说，中国传统文化绝不在婆罗门之下。没有这样长的时间累积的时候，怎么形成那种坚定灿烂的文化？啊，所以这个信就有凭据了。啊，世世代代相传，没出过乱子，这就可以相信。啊，信什么呢？信古人，孔子所说的。信而好古，述而不足。你看孔子那个信心，我们今天讲啊，千万分的诚信啊，所以他有千万分的成就。道理在此地。啊，我们对古人怀疑错了。啊，对今人实验室里面东西说，哎，有信心。啊，是可以相信。那么你的实验有错误。啊，科学家 能以多有几个布朗克这种精神，那就好了。人家真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、啊，他去找物质，物质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把物质的根源找出来了。啊，原来是假象。那么今天科学完全是以物质为基础，那物质是个假象的事，你的结果肯定就有问题。啊，那么中国古人的时候，他不是以物质为，他以精神。啊，而物质是精神变现出来的，这就比你高一层。啊，可是真正东西还不是这个。佛法里面讲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把精神也包括在其中。不但精神，连自然现象都包括在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什么是真的？真如是真的，本性是真的，这个东西看不见，六根接触不到。啊。眼耳鼻舌身能接触物质现象，意识能接触到心理现象，啊，自然现象，那自信，这学里面讲的本体，啊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不是精神现象，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你就没法子了，啊，所以佛教给我。必须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自然就解脱了。它在哪里？就在现前。啊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它无所不在。而且，我们所有的三种现象都从它那变现出来。啊，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全从它变现出来。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说得好，第三句，何其自性本自具足，妙极了。啊，他什么都不是，什么现象都没有，他里头有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断能，圆满的相好，他什么都不缺。啊，今天科学家讲的能量、信息、物质，它通通去做。啊，它能现，能生能现。阿赖耶能变，阿赖耶是我们的念头，它能变。我们的念头善，一都都变成善；我们念头不善，全都变成不善，跟着我们念头变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念头，像中国老祖宗所说的，啊，念头里头仁义礼智信，那这个世界就跟极乐世界一样，啊，社会是安稳的，是和谐的，啊，每个人都诚心起心动念，人是什么？爱人，啊，你看这个人是两个人。二人啊，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，想到别人就想到自己，自他是一不是二，仁者爱人啊，爱人怎么会害人呢？哪有这种道理啊？义是讲理，我们一般讲是或情或理或法，这叫义。比法好啊，法里头如果说没有情没有理，这个法就很可怕了啊。中国法里头有情有理啊，情理法是一二三三而已，这叫义啊，这个好啊。啊，智是理智， 不是感情用事啊，日常生活待人接物用理智，不用感情。感情是烦恼，啊，理非常重要。理是人与外界接触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要有节度，不能过分，也不能不及。所以礼叫礼节，它有节制。我们生活才能得到安稳。墨盒有个信，决定讲信用，首先啊，中国古人很多交易没有文字的，不需要契约，那守信呢？啊，欠钱一定还债。啊，借钱给那个人，甚至于忘掉了。啊，还债送来告诉他什么时候借你的，他自己都不知道了，没有文字记载，不需要啊。啊，你看古时候的人。啊，你有困难的时候，我就帮助你。啊，你要借借给你，你还很好，不还也好。不计较啊，啊，你有能力就还，没有能力就不必还。啊，你社会都和谐。啊，如果我们能把这五个字做到了，你自己身心健康，你家庭美满幸福，社会和谐，天下太平。啊，这五个字就行了，就可以做到了。啊，佛法里面讲的是善业道。啊，在古时候，人人做，家家做。啊，所以这个社会几千年来长治久安。完全得利于教育，而教育的最重要是家庭教育。啊，现在家庭教育没有了。啊，社会的动乱无法收拾。啊，今天我们想的时候只有一个方法，看看有没有效果，可以做个实验。那就用卫星电视。用网际网络来教伦理道德因果跟宗教教育，啊，如果这个社会普遍的推行，我们相信肯定能收到很好效果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人性本善，这个一定要承认，人是有良心的，只是没有人教他，他变坏了。啊，所谓的是性相近，习相远呐。啊，心是善的，本善；习是不善。啊，教育的目的不是别的，如何从不善的习性回归到本性本善，这教育成。中国古圣先贤教育以这个为宗旨，读书志在圣贤，不是在升官发财。啊，与那个不相干。你想这个社会，人人都是圣贤，那不就是极乐世界了吗？啊，所以今天你要问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，地球为什么变成这样子，总而言之一句话，教育出了问题，不是别的。 其他都没问题，教育出了问题啊！啊，只要把教育搞好，问题全解决了。啊，那么佛法教育，佛立定的是戒定慧三学，从这下手，这叫小乘法。啊，守规矩，头一个要守规矩。啊，佛教一般人，啊，初学的弟子必须要坚守四中戒。这四中戒不是普通戒律，特别的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安定社会。啊，出家人两条：不做过贼，不帮过主。啊，这个意思是决定不要干涉政治。啊，好好的修复。啊，不做过贼，决定不能做伤害国家民族、伤害社会大众的事情，绝对不能做。这头一条啊。过主是什么呢？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领导人。啊，我们今天讲讲主管的官员。啊，一个县市的县市长，一个村长的村长。哎，这个都是什么领导人。各个阶层的领导人，他有过失不能说。为什么？自然有国家法律去支持他。啊，我们不可以随便去宣扬，随便去批评，不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领导人，你一批评他，说他不是不善，人民听到之后对他丧失信心，社会会动乱，这个责任谁负？这个理论的依据就是弃恶扬善，那是布莱登讲的。啊，我们中国祖宗讲引恶扬善，有个意思啊。那别人有过失别批评了，批评是你自己造业。你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，你的心不善了。你在口里说出来，你口不善了。啊，这错误。啊，所以出家的时候这两条要重视。啊，在家当然也要修。在家他还有两条。不漏国税。不犯国制。国制就是国家的法律。要遵从法律，决定不能犯法。啊，佛教在中国历史上诸位晓得有三无灭法。啊，皇上下命令要消灭佛法，佛门接受啊，没反抗啊，完全服从啊。啊，这个皇上死了，下一个皇帝出来了，马上就会把佛教兴起来。为什么呢？佛教徒真是好好公民啊，真听话了。啊，这种公民不要的话，你要什么人？啊，所以做出了榜样给大家看。啊，学佛的人是这个国家这个族群的最好的公民。啊，那么学佛不守戒律还要犯法，这个在佛法里是无比的罪孽，那个重得不得了啊。为什么呢？破坏佛教形象。啊，戒经里你们去查一查，破坏佛教形象，国报是阿鼻地狱。啊，因为形象破坏，让很多人不相信佛法，断众生的慧命，你要负这个责任。啊，这个因的果就是无间地狱，很可怕。 这大家不晓得。啊，佛弟子要受法。啊，国家定无定的法，你别去问他，你去遵守就好。啊，佛教给我们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啊，境界就是磨练自己，就是自己修行道场，看你能不能忍。啊，你不能忍，你的烦恼就发作了；你忍能忍，烦恼就变成智慧了。戒定慧，慧开了之后就是菩萨了。慧没有开，在佛法称比丘。慧开了之后就是菩萨。那么菩萨从慧里面有三种，叫闻慧、思慧、修慧。所以闻思修三慧从哪来的？是从戒定慧的慧得来的。如果没有戒定慧，哪来的闻思修？啊，闻思修是高级佛法了。啊，闻是接触，啊，耳闻是耳的接触，眼见是眼的接触。啊，所以这个闻呢，它的真正意思是接触，一接触。就明了啊，明了就叫慧呀。一接触他就不迷呀，从不迷讲就是思慧，从明了讲呢，就是修这个修慧，叫闻思修嘛。啊，思是明了，修是。迷破掉了啊，破迷是修慧，开悟是思慧，闻是接触。所以闻思修三慧跟戒定慧不一样，戒定慧是有阶段的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闻思修是一念完成的，它是一二三三而已，这是菩萨了啊，菩萨修三慧也。没有开悟之前呢，修的是三修啊，啊，这都必须要搞清楚。所以，都是以得忍，他才能圆满所修。你要不能够忍耐，啊，你比如现在我们修修修。啊，每天要读经几个小时。啊，我现在每天读经差不多四个小时。啊，这要耐心啊，没耐心不行啊。要避免干扰啊。啊，每一天跟大家分享也是四个小时。这个生活非常快乐。那圆满成就功德，让我们想起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在过去也是我们一样的人身份的，啊，出家修道，发四十八愿，啊，通过五劫这么长的时间修行，你修什么？四十八愿，每一愿都落实。要做到才行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功德成就了极乐世界的道场啊，它有理论根据，它不是胡造谣言。 啊，这个理论就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建造，啊，自然成就的。像我们这个地球，我们的太阳系，也没有人设计，也没有人施工，也没有人建造，怎么来的呢？从心想生，众生的共业。啊，这个你要搞清楚，非常有味道啊！啊，不可思议！啊，凡是我们想象，啊，我们打妄想，我们怎么设计，我们怎样施工来建造的时候，那都是临时的，啊，那都是无常的，不长久的。啊，只有从清净心。智慧心，那个里面生出来的，这个成就的这些现象呢，像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，永恒不变。啊，一真庄严。啊，所以这个里头提示的虽然几句话，它非常重要。啊，你看，地神诸法。地是认真，真是神是审查，跟老祖宗教给我们博学审问是一个意思。啊，这地神两个字就包括了博学审问深思明辨。啊，一切诸法体性虚妄。啊，体性是真心，真心前面讲过了，三种现象都没有。啊，但是它能生这三种现象，生出三种现象是虚幻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大般若经上告诉我们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啊，释迦牟尼佛。讲这桩事情讲了22年了，佛说法49年了，差不多是一半时间讲这个。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宇宙万法的真相啊！通通明了之后，你可以受用它，你不能执着它。啊，也就可以，你可以享受它，你不能占有它。啊，贴近的我们不要是不是我们的身体，我身体我可以享受它，我不能占有，我占有不了。为什么？它一天比一天它起变化嘛，你怎么能控制呢？不能控制，不能占有，你可以用它。啊，不要有占有的心，不要有控制的心，有占有的心，有控制的心，这是病毒，会给他带来疾病。没有这个占有，没有控，没有这个控制，这是一个健康的心，身心健康。啊，你用清净心对待这个身体啊，用平等心对待身体啊，啊，用觉悟的心啊，它自然就健康啊。啊，其实道理我们要懂。懂了之后要会用，就用在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这真正叫保健呐，卫生保健呐。啊，这个里头有真落，啊，世间人落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他的世间人落是刺激。啊，真正做功夫的人，啊，修学的人，他的落处是明了， 对于事实真相完全明了。啊，我们讲的很现实，个人的身心健康，家庭的和睦相处。啊，每个人前因后果全懂全明白，你怎么会有差错呢？啊，社会的和谐安定，啊，世界的太平，啊，这个都美好了。啊，第三，忍辱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啊，我们看第四，第四是精进。精进的也有三种啊。第一叫披甲精进，这是比喻啊。古时候战争的时候，士兵披上铠甲保护身体啊，叫披甲冲锋陷阵。现在战争也是如此，你看坦克车那披甲了打前锋啊。可是现在的战争不一样了，大大的改变了，不需要军队了啊，现在用飞弹用生化，不需要用人了，就能够把一个城市毁灭，就能够把几百个人埋葬掉那我们要问，这种战争会不会发生？战争发展到这种境界的时候，天理难容啊。你不相信有老天？真有，老天不答应了啊！那会变成什么现象呢？如果你有这个能力，发动这个战争，把人家过架，几个小时就全部毁灭了。大概你的行动还没有进行，你自己先毁灭了。为什么报应？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你消灭这个城市，这城市的人真有这么大罪吗？这国家这该毁灭吗？如果他没有这么大的罪，你毁灭他，那我们可以这不相信天理了啊。不过现在人是不相信，不相信有神，但是神还在，神还在照顾人，你不相信他，他还照顾你啊，他还在这里看着啊。所以这个大杀伤力的武器是天理不容，你要搞这个东西啊，你还没有用它的时候，你的灾难就来了啊。什么灾难？地震火山爆发海啸啊，如果这三个一起来，那这个地区就会毁灭掉啊，那非常可怕了啊。菩萨修行精进般若蜜，为 其大事愿心，修诸圣贤。这勇猛仅仅是去比喻，不畏艰难，不畏有困苦，前面能忍，你才有进步，才能向前推进。你不能忍，你就退堕了，堕落了。啊，你能够忍，你才能前进，你才会有成就。啊，这是忍辱，正说。啊，没有畏惧啊，勇猛向前啊。啊，你行的是正道啊。啊，你怕什么？啊，不是为自己。啊，两个目的。为苦难众生。为正法救助。中国传统文化是正法了，这个世间很多宗教里头也是正法，但是在今天社会里头啊，邪教有，不能说没有，它不是正法。我们要有智慧能够辨别哪是正哪是邪啊，什么叫邪呢？自私自利是邪。啊，什么是正？大公无私。啊，为帮助社会和谐，为帮助众生利苦得乐，这就是正法。啊，所以辨别邪正是智慧呀。啊，但是在今天社会上，有这种智慧的人越来越少了。啊，很多人没有这个智慧。没有智慧，服从邪法，在毁灭正法，在障碍正法。啊，这个有。啊，但是我们相信，佛说过，祖宗说过，邪不生正。啊，正法你就守住，有障碍的时候守住。啊，确实邪不胜正。啊，邪怎么样呢？会被人拆穿，经不起时间的考验。啊，佛为什么是正法？已经经过3000年的考验。啊，儒为什么是正法？至少有5000年的考验。啊，道也有2500年的考验。那历史的检验呢，证明啊，它是正法。啊，佛法依照中国历史所记载的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38年，老一代的佛门弟子都用这个纪念。啊，你看释迦牟尼佛圣诞，我们做普佛纪念，啊，那个赞佛记里面都说到啊，佛出生在周昭王24年甲寅，啊，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，啊，灭度在周穆王53年，啊，到这个记载的话呢，那就是到今年的时候是3038年。啊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啊，这经典3000年前讲的。啊，3000年之后 被近代的科学家来证明。啊，是这个，这是真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我们头一个要相信，不能有怀疑。啊，但是科学的精神头一个是怀疑，所以科学就很难见到真心，这个没办法，就最后的问题都不能解决。啊，因为佛告诉我们，唯正方知，怎么正？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那连一也放下了。这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是真的，就在你面前。啊，你不必到任何地方找。为什么？一切法的本体就是自性。所以佛说，大乘经上说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。啊，心跟法已经交融成一体了。啊，心在哪里？在法里头。法在哪里？在心里头。啊，只要你不起心不动念，你就见到了。啊，所以要记住，法身菩萨永远不会起心动念。那我们中国佛教所说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啊，像慧能这样的人永远不起心动念。啊，那么像慧能这种人在中国有多少呢？佛教传到中国正是汉明帝派特使去请到中国来，是永平圣年，明帝永平圣年，公元67年，啊，今年公元是2011年，啊，要到2067年，就整整2000年。啊，那么这就将近2000年了，在中国真正有成就的，啊，我们可以这样说是圆满的成就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啊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有多少人？我们最保守的估计3000人以上，很了不起啊，还不到2000年呢，3000多人成佛了。啊，慧能是特殊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是顿舍顿悟顿证啊，其他的人呢，不，没有这么大的速度，有人修了2-3年就开悟了，有人5-6年开悟，啊，有人7-8年开悟，有人10几20年开悟，还有30-40年开悟的都有，啊，但是开悟之后啊，境界完全相同，啊，真的是没有差别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样。这专讲禅宗的，那禅宗以外的教下大开圆觉的，跟禅宗境界相等啊，念佛净土宗的理一心不乱啊，这都是境界平境界平等的。那这样一合起来人多了，如果通通合起来，宗门教下全部合起来的话，我们最保守的估计啊，也不会少过10000人。那如果连净土宗只要是往生，皆是阿惟越智菩萨， 那这个人数的时候，我们相信决定不止十万人。啊，这是2000年来真正往生成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成佛。这个法门殊胜啊，别的法门难修啊，净宗容易啊。啊，李老师在台中创办灵舍，啊，他在台中住了38年。啊，台中连社连友往生的，他老人家自己说的，10000个人当中，大概有3-5个。啊，我们就算5个吧，10000人当中5个吧，连社连友超过50万。啊，他老人家走的时候就已经超过50万了。10000人当中5个，10万人当中50。估计大概也差不多有500人了。非常可观了。这真正成就的。啊，那么种善根的人就太多太多了。啊，他这个教化的时候说种善根的，那在台湾我们相信的时候肯定超过台湾人口的半数。啊，我们统统搞清楚搞明白了精进波罗蜜，你才真正肯修啊，真正帮助你提升境界啊。精进第二种摄善境界啊，佛虽然没有说，但是它是善法，我们就要认真努力去做，为修方便行，进去无上菩提啊，它的方向目标正确的是向无上菩提啊。方法虽然佛没说也行啊，只要方向对了，目标对了，佛的教学开放的，不是叫你死守在戒律上，不是的啊。佛确确实实是民主自由开放啊，虽然管得很严，他的精神是开放的啊。你怎么有能力辨别正妄是非邪正，管得很严，有能力辨别就慢慢就开放。啊，那我们今天修净土，净土的方向目标啊是非常明显啊，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啊，目标呢是亲近阿弥陀佛。我到极乐世界干什么？是亲近这个老师，跟他学习啊。啊，这一部无量寿经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专门介绍极乐世界，介绍阿弥陀佛。我们从这部经上认识了极乐世界，认识了释迦这个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对老师如果不认识，不清楚，你怎么学他？啊，我初学佛26岁，刚刚接触啊，认识张家老师啊，我跟大师非常有缘分 啊，他老人家就教我去读释迦谱、释迦方志。他说你要学佛，必须认识释迦牟尼佛。你对他不了解、不认识，你会走错路啊！啊，你了解他、认识他，你就不会走冤枉路。这讲的很有道理啊，那时候这书没，两本书没有啊，这大藏经里有，我们到大藏经去抄，好在分量不多。啊，多了这个之后才晓得，释迦牟尼佛是人，不是神，也不是仙。啊，年轻是非常好学的一个知识分子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啊，好学啊，啊，19岁离开家庭，出去，现在讲去留学啊，啊，印度在那个时候是宗教之国，哲学之国，啊，学术思想非常发达，啊，他们有个学派。都学过，每一个宗教也去学过。印度修学个特色，不管是宗教是学术，都重视禅定，这是中国人没有的。啊，没有不修禅定的。佛门里面的四禅八定是从婆罗门教学来的。啊，禅定这个境界当中，时间空间没有。所以在禅定当中能看到过去，能看到未来。啊，他这是世间禅定。啊，所以他最高能够看到28层天。往下他能看到5间地狱。就是六道里面的情形他就通通能看得到。能看到，能听到，能接触到。啊，每一个修这个禅定人都能够看到，所以这种禅定在印度很普遍。啊，对于六道轮回里面的状况，印度人比谁都清楚。啊，可是释迦牟尼佛并没有说到此为止。啊，他还想知道，知道什么？六道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会有六道？六道之外还有没有世界？啊，那这个问题呢？当时学术不能解答，宗教也不能解答。啊，宗教界里面把四空天就认为是半涅槃的境界，这是个误会啊！因为四空天是灵界，它不要身体了啊。我们中国老子有这个想法，老子说：“吾有大患，为吾有身。”他说：“我最大的忧患是什么？我有个身体，他没身体多好啊！”这个思想就是五色界天。啊，所以无色殿在天呢，是六道里的这高级凡夫，他连身体都不要。啊，但是他没觉悟，啊，误会了，把四空天当作大半涅槃，啊，没有再提升了，啊，那释迦牟尼会再向上提升，啊，所以学了12年。有学的地方全都到过了啊，这才在菩提树下啊，佛经里面记载毕波罗树，他在这个树下把12年所学的统统放下，这入更深的禅定，问题解决了啊。三个问这个答案都现前了。 这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啊，这见性成佛啊，成佛成就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我们中国人家得到，就这个意思啊。这一开悟之后，他就开始教学，30岁开始教学，79岁过世，教学49年了。经典上记载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看到他有一天放假，没有，天天为大家上课，天天为大家解决疑难啊，记载下来成为经典啊，我们这才完全明了释迦牟尼佛在世是什么样的人，教育家了。我们今天讲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啊，他自己什么身份？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那他不收学费呀，自己生活很简单的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，一生过这样的生活啊。最后走的时候是在树林，不是在房间里啊，一生从事于教学啊，啊，我们称他为老师，这决定正确的啊。佛弟子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，根本的老师啊，佛陀教育创始的老师，他是这么身份的，他跟宗教风马牛不相干呢。啊，今天把它变成迷信，变成宗教，这个罪多重啊！就是那救你的人呐、啊，你怎么用这种心态看他了？啊，他能救社会，真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我这次到日本去讲经，也是日本遭遇这个大灾难，啊，311的这个大地震，啊。最严重的核辐射啊，他们还有一点信心，他们想讲经能够对灾难化解有一点帮助啊。我去了，有没有帮助了？肯定有帮助啊。为什么？人明白道理之后，心念头一转，灾难就降临，一定要断恶修善，要改邪归正啊，要端正心念啊。我告诉大家，我说今天能够救日本的就一个人，他们问我是谁，天皇。为什么？救你的人必须要你们的人民对他有极端的尊敬，那个人说话你们会听，你们记得就啊。我叫你们断恶修善，你们半信半疑，如果天皇叫你们断恶修善，你们就真干了啊。所以他要有威望啊，要得到人民的这个信赖啊，他就行啊。所以我劝他们，日本要放弃，永远放弃军国主义，永远放弃用战争为手段啊对待这个其他国家，不以战争为手段，要把这个传统文化发扬光大。日本的传统文化全是中国的，日本本身没有啊，所以我很喜欢日本。为什么呢？到日本去就像回到唐朝以前的老中国。 啊，你看他们的衣食住行啊，全都是老样子，没改变呢。日本榻榻米这个那是中国东西，中国这个春秋战国时代的呀，他们学去之后就没有改变啊。所以日本这个保守的精神我们很佩服啊，中国都没有了，到日本全都看到了啊，他们穿着服装啊，你在服装店去买看看招牌什么吴服店，那吴是哪里啊？江苏。你看吴越的时候，吴国就是江苏，越国是浙江啊，他们的服装就是那个时候吴国的服装，学去之后一直到现在还穿着啊，穿这个墨迹全都是中国的。那这个墨迹的时候，我小的时候住在家乡农村啊，下雨天就穿墨迹啊，没有雨鞋啊，墨迹的样子跟日本样子完全相同，不过就他用两条带子固定的，我们是用是这个也两根带子绑在鞋上啊啊，这下雨天出去的时候啊，这像没有雨鞋就用墨迹啊，去到日本去看，看到古老的中国啊，人民好啊，乡下的老百姓非常厚道，人情味很重非常难得啊，所以他们要搞一个试验点啊，像我们汤池的试验点会做得比我们更成功。他这个底子太好了啊，我鼓励鸠山首相来做啊，我讲经这个地方就是他的老家啊，跟他老家那个房子我们开车20分钟，我说就在你老家做，你干这种事情比干首相高，比做首相有意义。啊，很难的。那么精进呢，这个是第三个啊，是利要有利要精进，为劝化众生行修于道啊。啊，这个就是一定要想到众生太苦了。苦从哪来的？从迷来的。怎样叫众生离苦得乐？你让众生觉悟了，他就乐了，他就离苦得乐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帮助一切苦难众生离苦得乐，用的手段就是破迷开悟。因为离苦得乐是果，破迷开悟是因啊，你在因上去做。所以他老人家一生教学，一生就是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然后自然离苦得乐了。那这个里头你看看，才不是内才啊，用自己的身体、智慧、劳力、内才，法不是，无为不是。通通是以最精进的这个方式表演给我们看，做出最好的榜样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